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傅老师，欢迎大家登录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官方直播号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了啊。视频流今天比较清晰啊，同学们，我们今天要继续一起来攻克难词记忆的难关了。当然了，现今啊，背单词都得悄悄背啊，悄悄背，为啥呢？咱要卷住，卷起来，是吧？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把大家卷住，卷进单词的滔滔洪流中。 好家伙，感觉有点那个纵身辞海，死无葬身之地啊。 应该是身不由己啊，热烈的拥抱这辞海。好， 看看啊， 同学们，前两天有没有看双子座流星雨？ 嗯， 哎，昨天早上啊，双子座流星雨你们有没有看到啊？生活中你们能不能有点浪漫的情怀啊？能不能抬头仰望星空 啊？啊，我还把我们家那个高倍的望远镜，不是那种小的啊，特别长的那种望远镜，我给搬出去了，准备呢我要观一下星象啊。结果后来呢发现不知道流星雨是在哪个旮旯出现啊，所以白搬了。就搬完了才想到，哎呀，不知道它在哪儿出现的。于是呢我要把望远镜搬回家。不过好在我们的网络科技很发达，哎，大家可以在网上，是吧，通过专业的视角去看星星啊。 家伙事儿齐全了，结果呢天文知识欠缺，导致呢有了好的器材却没有看到高级的流星雨。哎，遗憾了，遗憾了啊。说这个就是想说，今天咱们的背单词呢，正好第一个就是星星的星，星空的星啊，浪漫的星，星中星。来 ,ASTER, ASTRO, ASTR, Aster, Astro, Astra, 都是星的意思。 对，那有的朋友们就会说，哎，它怎么和啊这个单词 star 长得有点像，但是前面为什么接了一个字母 A 呢？啊，大家都知道这个 A 呢，其实在语言的发展史当中，它就代表的是一种强调，它没有实际的意义，它就是一个强调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空气啊，空气什么都不存在了。所以你看后面的 SER,STRO 或 STR 是不是和那个 star 无论从拼写上和发音上都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啊，对吧？所以这三个词根它们非常的朴素，它们只有一个含义，叫星星。有同学说，老师我还是记不住。朋友们，我们到商场里面，哎，或者说你在那个电视里面，你搜有个动画片的名字叫做铁臂，同学们谁知道叫什么？ 阿童木吧。 哎，那你知道铁臂阿童木啊，它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呢？ 该不会是 asteroid？ 我告诉大家，这个如果你去查一下，咱铁臂阿童木啊，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astro。 所以为啥它叫这个名字呀？因为它能够上天入地嘛。你看，学了词根，连小学的动画片都赋予了深层次的含义了。 哎呀，突然间您这么一说，立即明白了，也明白了阿童木这个人物形象啊所代表的含义了。 Astro 原来他就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呀。 Astro 对，没错。 嗯，很好，来为大家介绍第一个单词小行星。我们来看他怎么拼写啊，在 Aster 后面加上了 OID， 读音 Asteroid。 Asteroid 是的。嗯， Asteroid 这个单词呢，它有两种词性。首先呢，咱们看到 ASTR 表示星星，后面的这个 OID， 大家注意啊，它首先可以表示的是一个名词后缀，同时也可以表示的是形容词后缀。所以你想想，如果是作为名词的话，它是不是跟星星相关呀、啊、对吧、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小行星啊。大家知道在这个天空啊浩瀚的宇宙里面有巨大的行星，是吧、也有那种体积很小的，有那种气状的行星，也有那种什么像地球一样的这种啊 实心的啊，实体的这种行星，所以那种小行星就叫做 asteroid。那同时它有了 ib， 它还是一个形字后缀嘛， 嗯，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星状的。 哦，又是名词又是形容词、嗯、asteroid。 对， 咱经常不是在那个什么天文新闻里边看到啊、嗯、就是说哎呦一会儿什么什么又一颗什么小行星又即将与地球擦肩而过了。 嗯， 这一年到头有好多小行星和地球擦肩而过呢哈。 对、啊、你说的也巧哈，你说咱们这个昨天还是哪天啊，就有这个流星雨是吧、 嗯、 你看咱今儿就讲了这个词了、 嗯、 我觉得咱们这个 PK 台太神奇了，就老是卡点儿、嗯、特别凑巧是吧， 没办法、 啊、 这就是感应哈。我们那、嗯、那我们就告诉大家这句话的英文怎么说，有个小行星啊正处于可能与地球发生碰撞的航向上，来说一句天文英语、 嗯、 There is an asteroid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Earth。 嗯，这个里面的 asteroid 就是我们说的小行星是吧，你看那个地球咱们总看到它的正面，但是我们不知道背面，但你看咱们国家的这个探月飞行器好很厉害啊，能够看到原来月球的背面有好多这个陨石坑，这其实都是有很多小行星撞击而形成的，所以那个小行星就叫做 asteroid 对吧。 嗯， 好，除此之外朋友们看后面一个词叫做 on a collision course， 这个 collision 表示的就是碰撞的意思，言外之意那就是哟，这个小行星正在处于一个要撞击地球的那个 course 那个轨道上面来、 嗯、 啊， 对， 所以这个句子有点难，它比较专业一点， 就是 on a course 在什么样的轨道上，在什么，在碰撞的轨道上、 嗯、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the earth啊、 嗯，要撞击地球的那个轨道上得有一颗 asteroid、 嗯、 是吧， 真好啊，今天这个星星的词语和句子非常之精彩啊，包括什么科学家正在争论呢、啊 嗯、 Scientists were debating whether an asteroid was about to hit the earth， 撞地球尽可以说 collision with the earth， 又可以说 about to hit the earth、 嗯、hit the earth， 对， 撞上地球， 所以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地球应该是我们看到的一颗宇宙中很美丽的星球，其实它有一个保护它的星球，其实就是月亮是吧、 嗯、 月亮靠它的这个自身的引力啊有一些很小的这些 asteroid 就被月亮给吸走了，那么月亮其实保护了我们地球，我们美丽的家园。 嗯，月亮妈妈谢谢您 月亮妈妈谢谢你， 月亮 女神， 月亮女神，月亮母亲谢谢您， 月亮妈妈我第一次听这个名字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词叫 astral astral， 感觉都像没有什么后缀似的哈。哦，有啊、 嗯、 al 就是一个形容词后缀， 嗯， 一个星再加上一个 al 形容词后缀表示什么，星的或者是多的、 嗯、 对不对， 没错，因为 AL 这个形容词后缀它首先表示具有什么性质的，也可以表示有一定的数量，所以你看这个单词 astral 这个词是吧，就首先它就有一种好多好多好多星星的那种状态，那就是我们说的多星的啊、这种繁星的就叫做 astral 哎，拼写下来了没有，还有星界哟，星界啊，大家也补充说、嗯、谢谢嫦娥姐姐对啊、嗯、是的，有那味儿了啊，有那味儿、 哎、有那味儿了，嗯，就是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我可以查了一下什么叫做星界的呢，就这个 astral region 啊，大家知道在我们的宇宙里面可并不是说哪都是星星对吧，我们放眼望去天空中也不是密麻麻的星星，所以有一些地方是星云，星云和星云之间其实它有的时候是没有太多物质的啊，我们就说它没有物质的存在， 嗯， 所以这个星界就是这是一团繁星，那是一团繁星，就彼此形成了一个星界，就叫做 astral region。 哦，那就是说星星的城市呗。 哎，太好了，这个比喻 像不像这意思啊、嗯、星星聚集之处呢就是星界星际的，那现在就问问大家了，你是来自哪颗星啊，啊，同学们你是来自哪个星际呀、啊、你是来自几星际呀、啊、X 星际还是 Y 星际呀、啊、啊， 嗯，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啊，就是有关于这个一种科幻的 啊，但是它其实也投射出了人类的文明。咱一会儿可以不妨在花絮里和大家介绍一下， 精彩， 特别精彩啊！ 嗯，我想大家应该会喜欢这个例句，我们今天来说一下。你们啊，很可能在星际领域遇见你们所爱的人，包括那些已经去世了的。You will most likely meet your loved ones in the astral reg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have passed over. 嗯， 这不是那样一部电影、动画片、动画电影所描述的吗？ 还真是啊，我们可以把这种叫做平行宇宙，是吧？ 嗯。Astral region， 你看，包括那些已经去世了的，证明他们已经怎样回到了那颗星星上。 嗯，星际领域啊 ，Astral region 哈、啊啊，所以对，所以我的觉得， 那要是这么一想，也还挺浪漫的，说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颗星际的灵魂。 对啊，然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哎，我们就要奔赴是吧？远方的一颗繁星，感觉这。似乎变成了一个很美好的过程了、 我希望我要是奔赴了那颗繁星以后呢，哈，我还能主持 PK 台，咱以后呢就叫做星星 PK 台 啊，就是 PK 星啊，你就回到了 PK 星 PK 星台， 对， 人家还以为是大猩猩呢啊。同学们，这个愿望可否美好啊？觉得美好的请打一。 那我愿意随你而去，登上那遥远的 PK 星星台啊！ 哦，那时候就不一定了，那会儿的文明就得按高低来分配了，就不一定傅老师想去就能去的了。这个就是按境界什么人品啊、境界什么的就进行分类了。 韩老师能去吗？ 那看情况了吧。所以说同学们，我们大家都要珍惜啊、都要珍惜我们在地球上的相会啊。等百年之后呢，咱们大家都各回各星，各找各妈了，那会儿就拜拜了，就真的就拜拜了啊。在这个浪漫的联想当中，请我们珍惜此刻地球上每周只有两三期，只有两三期的直播吧。 对对对， 星星话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又是另外一套了。对，反正要是去我那颗星的话，那大家就不能免费，肯定得买票了。 提前打预防针儿呗。 对对对，到时候发给大家一定位。去找我去啊！好，星际领域 astral regions， 希望大家记住了这个词儿。我们来说说那些研究天体的物理学家，就在 astral 这个词后面加上一个 physicist， 合起来 astrophysicist 就是天体物理学家。 对，其实你看这个词从发音上也没有太大难点啊，就是 astral 后面接上 physicist。所以呢 ，astral 是星星，那么 astrophysicist 就是咱说的天体物理学家。 我有一个朋友那天还在说呢，说哎呀，想起我小时候的梦想啊，就是想做一个科学家。 哦， 他无比感慨的谈起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就非常真实、很真诚的那种梦想。 所以他有时候会说，哦，我小的时候总说，当我长大了，我想成为一名物理天体学家，是吧？ 后来我说那你后来长大了以后为什么没做科学家呢？他说那是人人都能当的吗？没毛病， 没毛病。那他现在干啥呢？ 反正不是科学家。 哦， 离得也有点远。所以谈起自己是科学家的梦想的时候呢，是还像回到小时候那样的一种无比的憧憬。好像自己 可能大家 回到了儿时的时光。 对，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你们肯定想不到。 售票员。 啊，哎呀，我跟大家说啊，我小时候我爸爸给我买了一本书，叫《科学家是怎么成长的》，第一篇是李时珍，然后我就被打动了。我当时的梦想就是以后可以上山去采药。 啊、这个梦想也挺浪漫的。 对， 就是背着一个 背个筐， 背着个药箱上山去采药去哈。 嗯， 那这么一说，我小时候也有一个非常想成为的人物了，因为我也有我的梦想了。我呢就想当诸葛亮。然后呢去打仗。然后呢去参观。哎，算了，就不去五丈原了啊。就去。 那你这是花木兰啊你。 no， 我要去从军，我要去打仗。要去运筹帷幄。哎，我觉得这个生活很刺激。要去做守空城计啊，等等，这些想多了，想远了啊。 人生真的是一个笑话。 What a joke！ 所以呢，在说到星星的时候，也激发了我们这些无穷的想象力啊！ 嗯 啊，天体物理学家。When I grew up, I became a professional astrophysicist. 哇哦，这个例句是梦想成真了。他说：“我长大了以后啊，我成为了一名职业的天体物理学家。” 嗯，真好。对，这个长大就叫做 grew up 啊。When I grew up， 当我长大了 ，I became， 我还真的就成为了 a professional astrophysicist 的这个天体物理学家了。 好， 真好。 我们说到古人对于星星的认知吧，也有一部分想法呢，是觉得星体是不可观测的、不可预计的，所以他们呢可能会间接或直接的导致着某种地球上的灾难的发生。所以呢，天就是星星这个词，也词根也会出现在某些形容灾难的词语里面。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词很重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好接下来这个词，无论是四级六级考研什么的，全都会有这个词，叫做 catastrophe， catastrophe， C A T A S T R O P H E。请傅老师讲解。 catastrophe， 对，这个词啊，它表示是灾难。因为老师，为啥灾难跟星星有关系呢？啊，别着急，大家来看，前面有个词根叫 cat 啊。同学说，老师，这是猫的意思？这不是猫啊，它表示的意思是掉落、掉下的意思。 掉落和掉下竟然是 cat 的意思。 没错啊，所以别往猫那儿想啊。接下来大家看那个 astro 是不是星星呢？对吧？后面有个 phe， 朋友们注意，这是一个很古老，现在可能 不怎么用，但是它依然还苟延残喘的一个后缀，表示的是名词后缀。所以 catastrophe 字面含义来看，就是一颗星星咕咚掉到地上了啊！大家都知道，咱们现在这地球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灾难。当然在数百万年以前，是吧？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太平啊，今天掉星星啊，明天掉月亮了，反正老往那陨石让它掉。那么大家想想，这一掉的话就火光四溅，是吧？得，这星星就把人们的家园全给砸坏了，全给烧没了。所以对于人类来讲，啥叫灾难啊？灾难就是从天而降的星星带来的熊熊大火啊，带来的地震、海啸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又由于人们知识水平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就觉得哎呀，这可不行，一掉东西就出事了。所以大家就把灾难，而且是巨大的灾难，叫做 catastrophe。 中国人 明白了吗？ 中国人的成语里不也有吗？飞来横祸。大家说这个祸事的级别小不小？不可能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些小事情，是不是？飞来横祸，对这种大灾难叫做 catastrophe。 它的原始的含义原来就像我们今天所学的天上掉落的星星。哦，那在古代这可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情了。好，我们来看这个单词现今的含义。第一，灾难、灾祸、横祸，也相当于 disaster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不幸的事件、困难啊，或者是一些灾难性的影响、损失、结果等等啊。提前发出的洪水水位上涨警报，防止了一次、防止了又一次的重大灾害。Early warnings of rising water levels prevented another major catastrophe. Major catastrophe，那就是重大的灾祸。 没错，那提前呢，对于这个水位上涨的预警啊，叫做 early warning 啊，提前那个预警，哪个预警呢？ of rising water levels， 对于这样的一种水位上升的提前预警， prevented another major catastrophe， 就避免了一次重大的灾难。所以你看，这种灾难绝对不是小事啊，对吧？你现在洪水来的话，那这多少人命就没了呀。所以这种巨大的叫 catastrophe。 对于洪水的感受，在今年咱们的这个河南的洪灾当中，我想全国的朋友们都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了啊。所以洪水啊、地震啊，这些绝对都可以称得上是灾难灾祸 catastrophe。 如果你说一个公司啊，一个公司因为经营困难啊、扩展业务的尝试不利啊，这些都能让一家公司陷入困境，一个公司陷入困境对这个公司来说也算是一种不幸的事件，也是一个困难。The attempt to expand the business was a catastrophe for the firm. 也可以来形容一个公司。 对，就是尤其是在经济扩张的时候呢，有很多公司它扩张的这些 business 并不是它的主业啊。你比如说一个房地产公司，对吧？它怎么样？它就养猪去了，明白吗，朋友们？啊，它不给人盖房子，它盖猪舍，它养猪去了。这个在经济扩张的时候是可以掩盖它的这个亏损的，但是一旦潮水退去，这个行业不行了，一下子现金流就断了。所以这句话在商业的这种课程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案例。The attempt to expand business was a catastrophe for the firm. 确实如此啊。所以啊，无论是公司还是我们自己，抓住自己最拿手的啊，钻研自己这个本行的，其实是保命的，是很重要的。 要么说呢，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这不是劝我也去养猪嘛，是吧？哎呀，我倒是觉得可能我不太擅长养猪，我可能还是比较适合主持节目，所以呢我也就没有去养，就听信他的这一套是吧，五花八门的吹嘘啊，也就没有去养猪。所以 是， 哎，幸好啊听到了一些实话啊。 对对， 说明 现在 养猪这事儿不好干，不好干。 但是养之前呢你得先了解嘛。所以呢大家可以呢以后再养啊，现在的话先好好学习啊。 我听我那朋友说吧，他倒是好像挺懂的养猪的啊。 啊， 嗯，挺 懂。听谁说的呀？啊，还有这样的朋友。 可不嘛，可不可不嘛。啊，这个哎，幸好没去养猪啊。没养猪。 否则就自己就差不多快炖了，是吧？ 大家就揣测吧，这位朋友啊，倒是远在天边， 高啊， 也远在天边也是近在眼前的， 啊，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后面这个， 不知道安的什么心啊，让我们去养猪，也不知道整天成天研究自己研究些什么啊，拉着我们一起去，并且这朋友吧还是英语老师。 那可厉害 unbelievable 幸好没去，不然妥妥的成为一个 catastrophe。 哎，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个它的形容词形式吧，我觉得挺重要的。catastrophic 它比如说我们可以那个形容什么呢，我们说灾难性的影响，catastrophic effects 灾难性的损失，catastrophic losses 那又是灾难性的后果呢 啊 catastrophic results 还有我们说那些灾难性的疾病，什么疾病啊，就是说你得花巨额的资费啊去治疗的疾病，也可以形容叫做 catastrophic illness 啊，是会花费巨，可不吗，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钱上都给造成了巨大损失的，这种疾病绝对是那种灾难性的疾病，是吧？真是， 哎，不知道同学们是怎么知道的，那位劝我养猪的朋友，我觉得为了这个事件，大家是不是应该在屏幕上给我弹幕一波小猪呢，或者是点赞一波小猪飞起来呢，安抚安抚我这颗惊魂未定的心，差一点，同学们差一点我就养猪去了，真的。 哎，不瞒你们说啊，朋友们，哎呀，就最近那个香肠啊都做好了，可好吃了，有时间我们去吃香肠啊，那个养不养猪啊那都不重要，大家不用想那个事儿了啊，吃香肠啊，香肠很好吃的啊。 谢谢啊，弹幕一波小弹幕一波小猪好不好啊。哎，说了 catastrophe 我们再来说说 disaster 也是灾，那个灾难灾祸，对不对？你看同学们前面加了一个什么前缀 dis 什么含义， dis 咱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分开，是吧？所以这个 disaster 后面的 aster 是星星，那就是星星给分开了。朋友们会说那这个和灾难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跟大家说吧，你们有没有看过以前咱古代那个电视剧啊，那皇上身边有一个观天象的，是吧？什么今天这个星星掉下去吧，没人那个星星没了什么的，西方也如此，人家也有这个星象学，这是一门学问啊。对，所以他们就认为那个星星就要挂在天上了，那要是哎一下子怎么样的方位改变了，那就一定会出问题啊。所以 disaster， 就是在观星象的时候发现之前是在南北方的这个星星一下子跑到东西方了，它反了，它分开了，那就会有啊凶兆出现。 是的，你看啊，很多的比如说星星它是平时是顺行的，哎，偶尔逆行起来的时候啊，人们就觉得会影响到我们地球上人们的生活。咱们常说的水逆，水逆是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是那长江江河湖海倒着流了呀？不是的，那是指天上的水星逆行了。当天上水星逆行的时候呢，哎，水星掌管什么？掌管人们的思维，掌管交通，掌管沟通啊，语言交流。哎，当水逆出现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就会出现什么现象啊？哎，我说什么你都听不明白，你说的东西啊，好像跟我沟通，你跟我沟通起来，好像我们的有些信息的缺失。出门的时候呢，老是遭遇什么火车延期啊，机票改票啊，等等这些延迟啊。啊，或者是哎，用一个电脑，怎么这电脑怎么就突然间出毛病了？一直好好的，手机怎么也突然就坏了？哎，就能出现这种问题，对不对？所以吧，这也是一种解释啊，星体的逆行了 ，this 就非正常了，反了 ，disaster， 哎，星体反着来了，就会对我们地球生活造成影响，是不是？就是说，是不是这就是和这个现在的生活结合起来了？ 咱们总说万物互联啊，因为这个行星之间啊，它彼此可能有些什么引力啊，一些相互的作用啊，对，所以我们适应了某一种的这种规律以后，它稍微一变，所以我们说人类是很脆弱的嘛，对吧？你马上就会引起一些不适，对吧？ 是的， 有道理。 你比如说这两天天上那颗金星又开始逆行了 啊， 金星又开始逆行了。所以大家就观察观察这几天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受到金星逆行的一些影响。比如说钱财吃紧了，哎呀，这几天花钱手里啊就比较是吧，比较拮据。比如说和家人产生矛盾无法化解了，情绪不好， 情绪不好。 哎，比如说和领导是吧，哎，这两天突然间领导有好多事找你，但是呢你又不想去应付。大家观察观察自己的生活中有没有 这叫啥呀，金星逆行是吗？ 对所以说这天体很多呀，哎，学问学问啊 astrophysicist 天体物理学呀，学问 真是 啊。咱们讲的这个 disaster 呢，当然 disaster 这个词儿比较简单，我们生活中经常说空难 an air disaster An air disaster， 比如说环境灾难，environmental disaster，environmental disaster， 自然灾害，a natural disaster。 所以你看，就是在一个在这个 disaster 前面挂上一个不同的形容词就可以了啊，很简单。 财政危机 ，financial disaster。 Financial disaster， 对，你比如说你把你的钱好家伙全都投资了，结果打水漂了，这可不是一个 financial disaster 吗？是吧？ 对呀，最近这个月有些人丢了工作，离职变换岗位，其实对 年底了 啊，对呀，当然也是金星逆行啊，离岗了，losing your job doesn't have to be such a disaster， 丢了工作呀，那也不一定就是大难临头。 对 ，losing job doesn't have to be such a disaster 啊，不见得一定是一个大的灾难啊。我们都说人挪树挪死，人挪活，对吧？所以呢， 没准还挪得更好了。 对，所以当那个面对变化的时候啊，你首先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否定自己，对吧？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其实他都是很努力的在工作的。那么有可能你遇到的是你的。就这个岗行业的一种周期，或者说你自己发展的周期，对吧？它有一些是无法去逆转的，但是有的时候你只要觉得我是努力了，我问心无愧了，那么我觉得你不妨可以让自己调整一下，说不定像刚才金老师所说，它又变好了，是个机会呢，对吧？所以我们总说危机危机，危中才有机会。所以大家呢要有自信，要乐观，要接受生命当中的很多变化啊！ 别啰嗦了，当下的问题你不解决，谁给我钱？ 那倒是。 我们的同学反馈来了，我们的项目刚刚被辞了一个， 啊、 你看， 哎呦， 就这周的事儿吧。 就这 金星逆袭，嗯， 不是逆袭，你什么叫逆、啊、屌丝逆袭呢？还 啊，金星什么？ 傅老师心中 逆行啊， 傅老师心目中都是逆袭，逆袭哈、 啊。我是想祝福大家，祝大家的这个金星都逆袭成功啊啊，水逆散去，金星逆袭。 哎，行，他没懂，他没懂，大家懂了就行、啊。傅老师没明白啊。Lily 说 ，Good or bad, it's hard to say。嗯。是的啊，好，希望大家生活都顺顺利利的哈、啊。咱们就第一个跟星星的词呢就讲完了，我们就记住有三个词根都是和星星相关 ，aster、astral 和 astra 都行。占星术叫做 astrology， 嗯 ，astrology， 对 ，astrology 啊、嗯，就是看星星的。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回到这样的一个词根上 ，auc、aug、aux。表示什么含义呢？ 嗯，这三个啊也是一家子，人家只有一个含义，叫做 to increase， 就是增多、增加、变大这样的含义。 哦，全部表示增加，好吧？ 对，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单词叫 auctioneer。哎，先来看看 auction 好不好？ 嗯 ，auction 这个词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抽象啊，但你可能会在很多的这种财经类的节目里面会看到啊，你比如说一个什么什么文物，对吧？又拿到了，比如苏士比的这个拍卖行哈啊，原价多少多少钱，当当当当当一拍，好家伙，变成多少钱了？所以我们说的 auction 的意思就是拍卖，拍卖会叫做 auction。那我们想想， 那他怎么去、嗯、对啊？他怎么联系到他增加的含义呢？ 对呀、啊，你想想啊啊，以前这么一东西可能5块钱，好家伙，跑到这个拍卖行。给你介绍一番呀，它的历史、它的意义、它的这种艺术的啊成就是吧，以及它的稀缺性啊，它的这个那儿的，最后好家伙，从5块钱变成了50000块钱，大家看看， 50000 这个价值， 500万吧， 啊、 起码得500万起拍、 啊。你瞅瞅，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您很形象？我们不讲的话，你可能就机械性的去背啊 ，auction 就是拍卖会，还觉得挺高大上的。但其实我们讲完，哎呀妈，原来不就是给它往里面不断的注入价值啊，让它变得越来越值钱。嗯， 大家把握拍卖这个词的含义呢，主要在于哪儿呢？不断增加这四个字上，不断增加、 嗯， 它不是简单的增加，它是你出价，我也出价，它再出价，是不断的增加。所以这个不断增加的含义就在这个 AUC 上边 ，AUC、 嗯。 所以 auction 指的就是不断增加的这么一件事儿，拍卖。好，来看这个 near auctioneer， 我们说 EER 呢主要是指人，对不对？人， 对， 那 auctioneer 呢，嗯，所以呢它首先与第一个含义就是名词的后缀表示人的，在拍卖会上的拿着东西拍卖的那个人就叫做 auctioneer 啊。 那这个人呢，他在这个 auction 当中要做一件事情，就不断的去给出一个 bid， 就是一个报价，对吧？啊，500块钱有没有人拍？然后那边502的，然后600啊，然后900。好，所以这种人啊，叫价的这种人，拍卖的这种人，就叫做 auctioneer。 好，老师已经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好，就请大家记住这个 auction 和 auctioneer 这两个单词。我们继续往下看 ，augment 是 aug 作为词根了，后面加上 ment， 如何理解？ 嗯，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 ，ment 首先是一个名词后缀，但同时人家还可以作为一个动词出现，所以说 augment 啊，既有名词那个增加的含义，也有动词增大、增加的意思。 augment 增大、增加、加强、补充。augment 这个词不太像是一个动词哈，但实际上人家就是一个动词。Augment， 举个生活的例子吧，比如说呢，为了增加家庭的收入啊，傅老师呢开始做起了玩具娃娃。哎，我觉得这个生活、这个例子很生活，是不是？ 对对对。 啊，很生活，就开辟了第二职业呗，摆起了摊儿，做起了娃娃。While searching for a way to augment the family income， 注意点，关键在这里 ，augment the family income， 增加家庭收入。She began making dolls， 开始做娃娃了。 大家看看，我不仅仅啊开始第二职业了，我性别都变了啊，还 she 呢啊，she began making dolls 啊。好，那他看前面的啊，while searching for a way to augment family income， 那我们可能以前只会用一个叫做 increase， 对不对？增加吗？啊， increase the family income 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以后我们再想去说这种数量上的增加，咱就用 augment， 晃瞎老师的双眼。 嗯，再给大家补充一个、augment the army 是什么？扩大军队，扩充军队。 嗯， 好，大家就注意把握它的用法啊。咱们就继续往下、第三个呢，又出现了以 AUX 来打头的词根了， auxiliary， 这要拆分一下哈、它的词语组成，我们来拆分一下子老师。 其实看起来这个词长得特别的拗口哈、其实呢人家特简单， AUX 是一个词根，表示的还是变大的意思，后面呢 ILIARY这是一个名词或形容词后缀，不过呢通常呢它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就它也可以作为名词出现啊。那么这个词当中大家看 AUX 表示大，后面的 ILARY 先把它理解成形容词后缀，那它不就是什么什么性质吗？不断的变大呀，大家想想怎么着就能让你不断变大呢？一定是给你往上添砖加瓦，对不对？哎，以前人家瘦瘦的啊，很纤薄，结果怎么样呢？给你加点东西，加点东西，再加东西，一点点的往里加，哎，是不是叫你变得更加强壮了，对吧？所以这个单词首先它的一个含义就是我们说的附加的、辅助的，附加的、辅助的，同时也可以表示的是辅助物。比如说大家知不知道有的人心脏不太好，他要做个搭桥手术，对吧？那个搭桥手术得搭上以后，那血管它就张开了，它就心脏里的血液就可以咕嘟咕嘟的往外冒了。哎，所以这种东西就叫做辅助物，就是这个单词。 辅助的，比如说像助理的护士 auxiliary nurses， auxiliary nurses， 还有比如说auxiliary workers， 那辅助性的服务呢？ auxiliary services， 就是这个意思。 我突然想到这个 Hillary 不是一个人名的一个后面部分吗？就是我们说 Hillary 就是美国 希拉里， 对，美国前国务卿啊，这个希拉里 Hillary， 它就是一个 H 加上 Hillary 嘛。 没错。不过人家那是个人名啊，这儿只是个后缀，大家按照那个记就可以了。 要说用过的英文名，我还真用过这个英文名。 是吗？ 很久以前、对对对，后来想、哎呀算了，英文名也不能代表我。就干脆用汉语名算了啊。Hillary 是 帮助者、辅助物、助动词。哟，还能叫助动词 Hillary、auxiliary 助动词，太说得过去了。助动词太说得过去了，起辅助的作用啊，太说得过去了， 是 太 make sense 了。 对，还有刚才呢，大家看到那个例句里面说呢，要扩充军队，对吧？叫做 augment the army。那么，并且还怎么样呢？可以扩充啊这个后备军。那个后备军就是大家看到这个词 auxiliary forces， 就是后备 军队嘛。Auxiliary forces， 后备军。好，学会了好多呀，又学了好多呀。好，第二个呢咱也就学完了啊。第二个词根注意哦，三个变体啊，你就记一个 AU 不变，后面呢是 C 啊 G 啊 X 啊都可以。好了，第三个今天咱们要说说跟我们的老本行相关的了啊，跟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听力相关的了。同学们知道是哪个词根吗？就是 audi， 同学说、 或者呢是 audit 都成啊。 哎，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它的含义非常朴素，就是表示听东西的听，听觉的听。 听 FM， 把世界送到你耳边。好，在这里打一波小广告，大家关注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音频客户端，听 FM， 在上面搜索北京外语广播，两点钟的时候呢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还可以进我们的聊天室进行互动呢啊，听 FM， 所以就是 audi FM， 也可以， 啊，对对对，没错，听听 说说得通啊。好，既然它是可听的，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单词叫 audible，audible FM。 嗯， audible 后面加上个 ble，简单吧？ 这个 ble 呢，我们知道是能的意思，所以说 audible 的意思就是能听见的， 啊。 能听得到的啊，叫audible。 有些人说话呢，习惯啊，声儿特小，然后又说的含糊不清的，别人都说：“哟，您在说什么呀？就听不清，听不见。”His words were barely audible。 这个里面的 barely 啊，表示就是几乎不能的意思。所以说 his words were barely audible，就是哎呀，就也就勉强能听到吧，啊，听的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怎么能听清楚，有那视频吧，挺好看的。可是他那个 BGM 那背景音乐吧，勉强能听见，觉得那声儿太小。The music was barely audible。 对，那另外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例句，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啊，就你看看，一片嘈杂，它的那个声音呢，只能勉强听见，就是那个身边一片嘈杂，这个表达怎么样？大家听啊，叫做 her voice was barely audible above the noise，看到没有？ above 它没有， noise。 对，它没有用 in 啊，什么 around，它用的是 above。就是他的声音啊，是漂浮在这个噪音之上，结果被噪音怎么样的都给盖住了，都听不 哎， 清楚了。这个句子太形象了，朋友们啊。 记下来啊。好，那既然有可以听见的，就有听不见的，inaudible，直接前边简单粗暴加上一个 ing 前缀，表示否定。audible 听得见，inaudible 听不见喽，不可闻。 没 不 错 可听。 啊，所以是 inaudible，就是听不见的。 就说他的声音呢，his voice was almost inaudible. He 几乎听不到。 His weak voice was almost inaudible. 他声音 很简单。 微弱到几乎都听不清了，听不见。 对。 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单词，叫做 auditor。大家注意听哦，虽然是人加了tor 哈，表示人的后缀，可是这是一个跟听相关的词儿嘛，auditor，我们来听学学。 首先呢，大家知道，它已经不是 audi 了啊，它是 audit，看到没有，朋友们啊，它也可以表示听，也是一个词根儿，后面的 or 是人，所以这个词 auditor 字面的含义就是能听见东西的人，所以呢，它首先表示的意思就是听众。啊，有点像我们说的 audience 那个词，它就是听众的意思。我告诉你，还有一个含义，啊，你看像咱们现在吧，如果你特别想学习，但你又没考大学，怎么办呢？大家是否有时候可以去大学里面当旁听生，对吧？我也不参加考试，我也不是里面的 enrollment，我就是想听听啊，我也不说话，在旁边，哎，那种旁听生也可以叫做 auditor，懂了吧？好，朋 说 友 得 们。 过去。 说得过去啊，我听听学学嘛，对吧？第三个含义才是我们的四六级和考研当中的重点。这个 auditor 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审计员。 所以喽，为什么能叫审计员？ 那我们现在说啥叫审计员啊？审计员是到年底了，我到你们单位去，把账本给我拿出来，给我说一说，今年都干什么了，为什么赔这么多钱。对吧？啊，查查你的账目啊，审一审你所有的这些运营的数据，所以审计员首先要去听一听对方的汇报，是不是？哎，根据你听的，根据你说的东西，我听完以后，我要开始对一项项的东西进行核查。所以 auditor 最开始的有一个含义就叫做审计员，这个可是在各个公司、各个企业里面全都有的，每年年底都要。入驻企业进行审核吧，对吧？Auditor 啊， 审计员、核算员是吧？ 对， 我们 审核账目是不是？ 虽然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没这个单词儿没有出现在今天列表里，但是咱也得讲一讲，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要是用耳朵来听、来学习、来收听信息的，叫做什么？Audience。 Audience 是不是也 那叫 是 听众？对，可以的。 是吧？这是大家的哦，身份哦，大家在这个 直播间里的身份呢 ？Audience， 是吧 ？Audience 就是这么来的， 没错， 用耳朵 听。对，所以我们说的听众，但其实刚才金秋老师所讲这个 audience 这个词，如果我们再扩展一下，它其实不仅仅有听众，还有观众的意思。所以，比如说我们在春晚现场那些观众，它也叫做 audience。所以这是一个比较丰富的词，但如果单纯的是听，就是这个词叫做 auditor。朋友们明白了吗？ 明白喽，它专门指的是戏剧呀、音乐会呀，或者是演讲等等的那些观众和听众。反正啊，人家不仅是看，人家还得听的。比如说大家鼓掌，鼓掌个十分钟。The audience were clapping for 10 minutes 啊 ，audience， 是吧？有10,000名观众 ，an audience of 10,000。还有比如说同一件事物的一种观众、读者、听众，你比如说好几百万观众在电视机前观看婚礼，这个也叫 audience。 audience 对对，就是傅老师所说的那样。还真有同学打出了一个 clap 啊，你们就不打 clap， 就打一手掌，鼓掌的手呗，是不是？大家来刷一个鼓掌的手啊，作为听众，你们现在来鼓个掌啊。好，回到这个词上来，auditor 就是听者、收听者哈、核算员。哎，这个词儿呢 ，auditorium， 后面是 auditorium，O R I U M，auditorium， 这个词儿又怎么理解呢？ 其实我们对这个单词后面的这个 O R I U M 这个词根太熟悉了，对吧？咱们讲过是个名词后缀，记不记得？表示的是地点或者是容器的意思啊。有没有同学认识单词？ 有没有场所的含义？ 有，比如说朋友们。那个天文馆大家会说吗 ？Planetarium， 对吧 ？Planetarium 就是装星星的那个地方啊。所以大家看这个地方装啥的呀？啊，装听众的地方吧。你看看 ，audit 是听嘛、 啊？ 嗯， 装听众的地方，那简单了，礼堂、会厅，是吧？ 听众。哎、 听众， 没错 ，auditorium 啊、哦，记得这个 auditorium 呢是一个名词后缀，表示地点。 所以这个词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在这个有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儿哈，像我爸妈他们就是特别喜欢去哪儿呢？那种俄罗斯餐厅啊，为什么呢？就是总有他们年轻时候那种回忆，是吧？哈，哎，所以你看俄罗斯餐厅有些这种比较好餐厅。这个装修的样子啊，就像是一个礼堂一样。 嗯 啊，晶晶，咱下回可以去一下啊，我带你去，特别好。就我妈经常去的那个地方，真的像礼堂。就走路啊，朋友们， 我从小就在礼堂旁边长大的，我太知道礼堂什么样了、啊， 是不是那感觉？ 对， 挺 壮观的啊，礼堂挺 壮 观的。 所以呢，哎， 电影院嘛，大家也都挺熟悉的。 嗯，哎，听众朋友们，哎，一走进去那个地方就礼堂，就这个单词叫 auditorium。 我小名差点叫礼堂，或者是叫电影院了。我出生前，我妈妈还在电影院里看谍战片呢。 哦，那你应该叫， 我是不是应该叫礼堂？你说说啊，我是不是叫应该叫影院？我是不是应该叫 cinema 啊？ 你叫门票也可以啊。 哎我出生前，我妈妈还在我妈电闪雷鸣，我妈妈在电闪雷鸣中看着谍战片，也是很刺激了 妈妈好厉害 啊！晚上自己一个人在影院里看着谍战片，外面窗外礼堂外边电闪雷鸣啊，雷声轰鸣，风雨交加。 哎、大家都可以说个自己爸爸妈妈的兴趣爱好哈。像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我的印象当中，我妈妈特别喜欢跳舞，跳交谊舞，啊。当时我们清华大学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荷花池嘛啊，然后呢他们那个老师团队就经常在那儿跳这个交谊舞，然后呢练好了好像还要到我们清华大礼堂去表演去比赛，那是我对我妈年轻时候的一个记忆。所以就是这个大礼堂这个auditorium， 我和晶晶老师一样就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家门口就是 auditorium， 对吧？ 是的，是的， 嗯， 就是这么一个众人聚会之处啊， 嗯、 就很喜欢，就觉得那种有人多有热闹的感觉，热热闹闹的感觉啊。 对， 大家听得像木头一样，顿时也没人发言了。我们这讲的是活色生香的哈、啊， 代沟， 对， 真是代沟， 代沟，大家说啊，什么鬼？什么 什么 什么 auditorium？ 对，我们现在都是元宇宙啊。 好，来，接下来一个词叫 auditory， auditory、跟刚才发音很像。然后呢，这个词是 T O R Y 的后缀，啥意思呢？ 这个 O R Y 呢，它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啊，所以说 auditory 意思就是有关于听觉的，听觉的， 听觉的，就是这么简单，有关于听觉的。 对，没错。你比如说，像我们说有的时候啊，有的人这个听觉啊可能有一些问题啊，所以医生呢可能要检测一下他的这个听力，那么就会通过某一些机器向他的听觉系统啊发出一些听觉刺激，然后呢来根据他的反应辨别他的听力的程度啊。我们说那个刺激就叫做stimuli， 所以这个词你就可以把它变成叫做 auditory stimuli， 就是听觉刺激啊，这是医学上的术语吧。 哦，我们给大家拼写一下这个例句当中这个单词 stimuli， 它的读音呢是 stimuli， 这是一个啥呢？啥词呢？这是一个关于刺激物、刺激性的东西，这么一个词语。那听觉刺激又是我们知道视觉刺激啊，比如说你看了一个很好片儿啊，或者你看到很漂亮的颜色，给你带来视觉刺激。那听觉刺激呢？你听到一档很好听的节目，听觉刺激。 啊，对，或者你比如说看个鬼片儿，但是我们发现那个有的时候往往不是画面刺激，是那个音乐挺吓人的，把你给你吓一激灵，是吧？有的时候。 对， 也可以叫做 auditory 片的那些配乐，所以这电影配乐就是门艺术，怎么能够用这个音乐更好的烘托出影片的情节，烘托出这些人物的形象，就全靠这些刺激了。所以咱们去电影院里看电影，咱们去观看这些文艺作品，其实寻求的是什么呀？感官刺激。 对， 好看的， 没错， 好听的，愉悦的，让身心比较舒服的东西，就是纯感官刺激。 没错。所以呢，就今天大家学的这个 AUDIT 啊 AUDI， 哎，它就跟听相关。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学过词跟视觉相关那个词根？叫 VIS， 记得吧？ 对， 所以视觉叫做 Vision， Visual， 这个呢是听啊，听。刚才丽丽同学告诉我们写了一个单词叫 stimulus，这是它的原型形式啊 ，stimuli 是它的复数吧？好像是 stimulus，啊，刺激，原型形式。对，什么东西啊？这是视觉的叫 visual， 啊，听觉的叫 audio。 对，那大家记一下哈，就是这是一个拉丁单词，就是 us、um 这样的结尾，通常都是拉丁词名词的单数。那如果它的词尾是一个元音字母的话，比如以 A 结尾，以 I 结尾就是复数。比如大家知道的媒体，它的单数叫 medium， 还记得吧？那么复数呢，就叫做 media。所以朋友们看到这个词叫做 stimuli， 自己看一看它是单数还是复数呢，就猜出来了。 哦，原来它结尾是以元音来定的，是吧？ 以元音定就是复数。 哦，是元音的话，肯定就是复数。哎，这个知识点还挺巧妙的。行，谢谢傅老师。 不客气， 长姿势了啊！好了，咱们还是老 规矩，5毛钱特效。 哎呦，要我打钱呢！啊，咱们今天还是老规矩，三个词根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马上来做一下单词读音的梳理。Aster，Astro，Astr， 表示星星。 Asteroid， 小游星，星状的。 Astro， 星的，多星的，星界的。 Astrophysicist， 天体物理学家。 Catastrophe， 大灾难，大祸。 Disaster， 灾祸，不幸。 AUC， AUG， AUX， 表示增加。 Auctioneer， 名词拍卖人，动词拍卖。 Augment， 名词增加增大，也可以当动词讲。 Auxiliary， 帮助者、辅助者，助动词，做形容词表示附加的、辅助的。 AUDI，AUDIT， 表示听。 Audible， 听得见的。 Inaudible， 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auditor， 听者、收听者，还可以表示稽核员 auditorium， 礼堂、会议厅、听众 auditory， 耳的、听觉的。 嗯，好了，今天呢数量也不是很多啊，差不多正好让大家能吃饱。个别单词呢比较复杂的，下来也就多记忆一下啊。其实本来还安排了另外一个自个儿的这个单词，来不及了，讲解了，我们就留到下节课和大家继续分解。好，今天这三个啊，从看流星雨开始，到最后呢这个听节目结束，挺好啊，挺好。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啊，谢谢傅老师的精彩讲解。 谢谢晶晶，谢谢的朋友们啊， 咱视频花絮还在继续当中啊，同学们要是有时间可以留步。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re Works International. Ryan! Huh? Do you know the right way to put on a mask? To remove a mask? To store a mask? To discard a mask? Where to wear a mask? When to wear a mask? I don't know! Wearing your mask correctly and responsibly can protect you and those around you from COVID-19. All you need to do is follow these simple rules. Always wear a mask in crowded places, both indoors and outdoors. Make sure the mask covers both your mouth and your nose. Change your mask frequently. When removing your mask, store it inside a paper envelope or folded between two tissue papers to keep it clean. And never leave your mask exposed on surfaces. When wearing and removing your mask, only touch the ear loops and never the mask surface. Oh, and yes, don't forget to tighten the metallic wire over your nose. Wash your hands before and after touching your mask, and, well, that's basically it. Stay safe, stay healthy. I'm Brian. I'm Luna. I'm Chloe. I'm Gail. We are Touch Beijing. ~2000年前驮着茶叶、丝绸和瓷器的商队，踩出了东起长安、西至罗马的丝绸之路。如今，沙漠未改容颜，千年辉煌丝路再次启程。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或许是2100年地球的声音。海平面会上升逼近1米，而全球超过1.5亿人曾居住在这高于海平面不到1米的地方。超过7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正遭受灭绝的威胁，有袋类动物和人类近亲灵长类动物将成为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正吞噬着地球健康，造成全球变暖的重要元凶正是二氧化碳。降低碳排放，改善地球环境，我们的星球需要每一个人呵护。 讲好冬奥故事， Tell the Winter Olympic and Paralympic Stories. What help can like us middle schoolers do to promote Paralympic at the Olympics? 为什么长沙扎口作为举办城市？ 讲好家乡故事。 Tell hometown stories. 杭州城里花街酒墨。 这里有璀璨的东方明珠。 Northeast Tiger Forest Park is located in Harbin. 都江堰蛋 is in 成都 China. National Stadium, famous for its bird nest shape. 讲好校园故事。 Tell school stories. 作为海淀区中小学最早成立的电视台。 How British schools get the students to play football. 伴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我们迎来了本校区。 北京2022。 Beijing 2022。 每周六日上午8:30、中午12:00以及下午4:30。 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听听 FM。以及北京外语广播官网 am774.com 为您送上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这是我们自己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